世界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。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爱的碎片。 用来未曾的月藏第二页，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，静静写下诗篇，等待从脑海的另一边，却被起风变现。 You know爱所维系的生命线，在风浪中摇曳，我依然坚守这一切。老人他默默牵着线，和我一起哽咽，也许明天，也许后来。却走向缠绵，临近千夜，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，海的对面，你我两个世界。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刚才有听众听成了我是嘉欣，可能最近我感冒了，前鼻音好像不是明显啊，然后所以你把前鼻听成后鼻了。这回听好了啊，我是嘉欣，是嘉欣水的那个读音，但是不是那两个字哈。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冬雨和张一山唱的《如果我爱你》，是一首名叫蓝燕的网友点的歌。那么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的节目，如果这一时间呢你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你想给家人朋友点一首歌的话，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。这位蓝燕啊，今天上午包括中午一直在跟我们节目互动，是一个非常终极超级粉丝啊。在这里呢，我要给你点个大大的赞，希望你以后呢也一直能关注好音乐九九先偷客栈，然后一直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吧。 Trying